祝福你每一天都是好生活，好生活。

守着相思的傲剑。哎呀呀啦你妈的阿妈，哎呀呀啦你妈的阿妈，哎呀啦你妈 告诉我，不是在梦里面。